魏晨这还在外边思绪万千呢，训练室的门又一次被打开了。肖世清动作挺快地钻了出来，叶修在后边一边送一边招呼着：“啊，怎么这么急着走啊？再玩一会儿呗。”“不用了，不用了。”肖世清慌忙推辞着，“得回去了，战队也有一堆事呢，出来太久不太好。”“哎，都放假了，还能有什么事啊？”魏晨立刻也凑了上来：“再玩一会儿呗。”肖时清的神情就像是一个苦瓜，“我这不是刚到的吗？还有好多事得了解呢。”“哼，是吗？”叶修呵呵笑着。肖时清郁闷呢，照理说以他来的这种目的，被人这样客气的挽留，该是多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啊。顺水推舟，留下再多观察些情报，那该多好啊。可是现在呢，人真这么做的时候，肖时清却是苦着脸的急着离开。尤其叶修那呵呵一笑的是吧，让他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看穿了。他知道对方肯定也猜到他来的意图，但问题是这层窗户纸没人捅破的话，大家可不得就这么继续装下去？结果现在肖时清是装都装的难受了，赶紧就想离开。 这再不离开，一会儿再刷个boss，自己是打还是不打呢？ 话正说到这儿，肖时清口袋里又是音乐又是震动，是手机响起来了。肖时清激动啊，飞快掏出手机向叶修、魏晨示意了一下自己要接电话，就不多说了，然后胡乱挥了挥手，连忙一边拿起电话，微微微的跑了。忙呢？ 电话那边的人问了句，肖时清这时已经冲到了楼梯了，顺口就问了一句：“哪位？”“我张新杰。”“咣咣咣咣咣咣。”肖时清的手机掉楼梯上，一路翻滚着就下去了。星星网吧这楼梯比较一般，就是木头板子搭起来的，这手机落上面那叫一个掷地有声，转眼就一摔到底。 后盖啊，电池什么都飞出去了。等肖时清再全捡起来的时候，通话当然早给摔断了。张新杰来电话能是啥事啊？当然就是问问他怎么跑去给叶秋打工的。照理他们都参加挑战赛的话，这不是竞争对手吗？这事儿不好解释啊。肖时清纠结。 难道实话实说，自己死皮赖脸的蹭人家训练室里打探情报去了？肖时清这犹豫着，把手机又重装好，屏幕上好几道裂纹，弄得又是一阵心疼。试着一开机，倒是没坏，还能开机。结果手机卡刚一读出来，电话就又来了，名字一闪一闪的，还是张新杰。喂。 肖时清一边出了网吧，一边还是接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张新杰问。哦，手机掉地上了。肖时清知道他这个怎么回事，问的肯定是这事。指挥昭华和贺武的是你吧？该来的问题终于还是来了。是我。你怎么跑他们那边去了？张新杰果然对于肖时清的立场非常有疑问。 这不是可能会在挑战赛上遇到吗？我来探探虚实嘛。肖时清最终还是实话实说了。哦，他那边弄得怎么样？大多都是新人。肖时清最终可也没忘了他的本意，指挥作战的功夫还是注意收集了不少情报。唐柔、包子现在荣耀玩的已经是相当纯熟了。 只要放网游玩家眼里，绝对认为这两个人是大高手，绝不可能认为是什么新手。也确实，对于网游玩家而言，都玩了半年多了，怎么还会是个新手？上手太难的网游，那也是很难有市场的呀。但肖时清对于他们的观察，可是以职业选手的界限来衡量的，用这种职业眼光去看的话。 接触荣耀才7个月，未免就太短了。肖时清很快就看出他们对荣耀很多尚不熟悉的方面，对于职业圈来说，这新的有点可怕。 哪怕他们两个的操作都相当出色。再有那个乔一帆，引得老板陶轩都重视的家伙，萧时钦看来看去，觉得他的正轨虽然不错，但实在没到需要特别忌惮的地步。或许是这家伙在网游中和普通玩家交手，并没有拿出100%的实力。 星星这边的这几位萧时钦都细心留意了，大致都是这么个结论。唐柔和包子比较容易，他很快就看穿这二人的门道。倒是乔一帆让萧时钦也是仔细琢磨了一番，最后也不敢轻下什么结论。倒是张新杰这边，听到萧时钦说都是新人后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新人啊，这个可不好掌握。” 萧时钦认可。事实上，这也是他没有继续在星星训练室多逗留的原因。如果真的还能进一步挖掘情报，他不介意再去帮着打打 BOSS， 反正抢一次是抢，抢两次也是抢，抢到一两个野兔 BOSS 就能对家世有什么致命影响，萧时钦还真不信。 不过在看过这三人的表现后，萧时钦就觉得已经没有逗留的必要了。张新杰说新人不好掌握，这话萧时钦非常理解。而且唐柔和包子这两个绝对是最难掌握的那种新人，因为他们不只是职业圈新人，连荣耀接触都不久。新到如此程度，也意味着提升空间还有很大。 每个人的性格和天分不同，谁也说不清多长的时间就会进步成什么样。对于这种新人，了解一下眼前根本没用，需要的是长期跟踪观察对方的成长。至于那个乔一帆，荣耀的基础一看就是相当扎实，不愧是微草这种冠军队出身的。但是他所表现出的水平是同样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 还是说，因为是在网游中，人只是在牛刀小试，无论哪种，同样是继续待下去，萧时钦也看不出什么的。不过看来叶秋那边还是弄得不错呀，都让你忌惮到要亲自上门去试探了。张新杰说道：“小心些总不是坏事嘛，毕竟他是叶秋。”萧时钦说：“是啊。” 张新杰如此附和了一声，跟着两人又是胡乱闲聊了几句后，就结束了通话。张新杰这电话主要就是对萧时钦帮手叶秋这边心中存疑，现在知道只是临时过来帮了把手，也算是松了口气。这要真是两个战术大师联手和他为敌，张新杰也得重新再规划规划。两人这边各取了所需。 结束了通话，星星的训练室里气氛紧张，却偏偏缺了伟琛。你说会成功吗？陈国操作着游戏，但完全是心不在焉的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游戏，突然就问了叶修一句：“从我们目前理论上的认知来看，没有失败的理由。”叶修说：“那万一失败呢？” 找到原因改正。包子这边居然笑了一声：“这种小朋友都明白的道理也要说出来吗？”陈国气个半死，但又没法。确实，知错就改，这难道不是小朋友都明白的道理吗？又是过去许久，陈国有些坐不住了，跑去拉开训练室的门朝外张望，回来后不住的嘟囔：“怎么还没好啊？” 最后的最紧张的关头，为怕打搅到魏琛，干脆是给他开了个单人包厢，让他安静去弄。剩下的人都还在训练室里，这场景有点像是在等待产房的消息。不知又是过了多久，训练室的门吱一声从外被人推开了。魏琛叼了个烟，一脸的嘚瑟，丝毫没有掩饰那种成功的喜悦。 就这么走进来了，一时间最坐不住的陈果都有点恍惚了，因为最沉不住气，所以他想法最多， 揣摩魏琛没下线的性格，他觉得这家伙肯定是成功的，也要装成不成功，故意郁闷地回来调戏一下大家的心情。没想到这家伙如此乐呵的就进来了，虽然嘚瑟的模样让人想抽，但这会儿陈国已经顾不得了。 成了？ 陈国瞪大眼睛，还是希望得到确认。 哼，那还用说？ 魏琛那轻蔑的模样，好像只是完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儿，这是对一屋子紧张心情的藐视，浑然忘了成功之前他自己的紧张才是众人之罪。原来没下线在这儿呢，陈国狠狠地想着。然后就见魏琛大摇大摆地走进门来，大口大口地吞云吐雾。陈国忍着不说话，而后就见这家伙潇洒地一挥手，他那迎风布阵的术士账号卡被甩到桌上。 自己去看吧， 魏琛很是跋扈地说着。接着人，陈国默默地过去把账号卡拿起来，刷卡登录，叶修也凑了过来。角色还停在竞技场里，不知道这次提升完了以后，这家伙有没有又欺负一会儿普通玩家。陈果回头鄙夷地扫了魏琛一眼，打开人物装备，鼠标光标移动到了武器上。死亡之手，等级70，重量3000克，耐久30，攻速2，物理攻击650，法术攻击899，智力加66，暗属性强化加30，暗属性抗性加30，法术暴击率加14%，法术吟唱速度加14，施法距离加4，死亡之门技能等阶加1。所有属性全面提升，成功的不能再成功，最后又多出一个技能等阶加1的属性，这是在研究出来怎么给武器打技能后，所有银武都会在最终打出来的一个属性。 死亡之门嘛，真俗啊， 叶修对此点评着。死亡之门是术士的最大招，一个宝贵的技能等阶提升机会用到最大招上，这种做法显然是最普通的。